这个故事叫做村里面的祠堂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们村里面有个大祠堂。小的时候，我们都很喜欢在那里玩的，特别是夏天的时候，还有几个小朋友在那里冲凉，特别之舒服。本来那个祠堂就很浅的，后来有个人将祠堂承包了来养鱼，就将祠堂挖深了，大概挖深了两三米咁啦。嗰个人养鱼养咗两年，赔咗钱之后就唔养啦。祠堂就咁样就闲置落嚟啦，重新咁就回到我哋嘅怀抱里边。大家又可以喺祠堂里边冲凉嬉戏了。直到有一日发生咗一件事情，有一个小伙伴喺个祠堂里边浸死咗。佢叫小辉。那天他和几个小朋友一起去冲凉，大家离开了之后唯独忘记了他。他跳尸打捞起身的时候，村里面很多人都去看，我都去了。那阵时的他面色铁青，安静地眯着双眼，全身都被水浸到发白。他老豆老母就在边间喊到死去活来。村里面有些大人都是安慰小辉的父母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自己回了家了。自从祠堂有人出事之后，村里面的大人都不让小孩再去冲凉了，我家都是。我想起小辉死过的样子，让我去我都再不敢去了。但是还是有小朋友出事了，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去祠堂的，怎样浸死的，一切好像都有些不同寻常咁。仲有人讲，夜晚在祠堂里面见到两个小朋友就在祠堂那里坐住，但是到了第三个小朋友出事的时候，村里面的大人都坐不住了，纷纷聚集起来商量一件事。但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咁，半日都想不出一个解决的办法。 我看件事啊，搞不好是有东西在作怪，我们还是请隔离村的何仙姑来看看吧。 刚才一直都不出声的李大爷开口讲道： 何仙姑是谁啊？ 何仙姑你都不知道？何仙姑很厉害的。 是啊，听说她可以跟那个野听偈的。 何仙姑今年有六十几了吧？ 你不知道啊，年纪越大越犀利的嘛。 更犀利就请她来看看吧。 大家热烈地讨论了一阵，终于同意了去请个何仙姑了。到了傍晚时候， 何仙姑终于步履蹒跚地赶了过来了。 何仙姑看上去比她实际的年纪还要苍老一点，贴面上看上去干蒸蒸的，她个人有些驼背，还要督着一条木的拐杖。这阵时何仙姑向大家问明了情况，略微地走下眉头，接着又让大家准备一些东西，讲话这些东西晚上施法要用到的，并且施法的时候不允许其他人在他身边。很快到了夜晚了，大家在祠堂边间摆上了案台，案台上有几支香，还有些蜡烛。我和其他的村民远远地在旁边观看，只见何仙姑手指变幻，摆弄了几个形状，嘴里面念念有词：由于离得太远了，都不知道在那里暗什么鬼。在昏暗的蜡烛的影照之下，何仙姑一面的诡异，就这样半个时辰过了去了，香烛都烧完了。何仙姑就拿起一沓黄纸点着了之后，就抛向祠堂里面。奇怪的是，只在祠堂上面竟然还可以燃烧着。终于完成了，何仙姑慢慢地就向大家一边走了过来了，然后还大家说： 好了，现在没事了，我和那个小鬼达成了协议，你们去找几个和尚来念下经超度他们，以后他们就不会作恶了。 真苦何仙姑了，快点我家唞下吧。 不用了，我回自己家得了。 那个是谁啊？阿二狗子，你送何仙姑回去吧。 好的。大家看着何仙姑的离去，终于舒了一口气，然后大家都散了，各自回家。第二日 村里面的人请来了和尚念了一日经，从此之后都没发生过有人浸死的事情，但是大家都是有阴影的，平时都很少再去那个祠堂里面了。